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00集，只有找到顾惜池。程俊摸出了一根烟咬上，微垂的眸子，神色极差，周身的气温比零下的天气还要冷。陆兆颖站在原地等着，好半晌后程俊才挂断电话，朝他这边走过来。 怎么样？ 陆兆颖看了程俊一眼，程俊把烟掐了，扔到不远处的垃圾桶。 上飞机了，我们上去吧。 他走了两步，声音淡淡的， 让江小叔派些人手过来。 陆兆颖跟在他身后，神情十分严肃地点了点头。想起刚刚秦冉魂不守舍的样子，他心里也难受啊。到底是谁要故意针对一个老太太？楼上急救室，秦冉去的时候，木南还坐在床边，他就抓着陈淑兰的手，木莹在一边哭得要死要活的，他依旧面无表情地坐在陈淑兰身边。直到秦冉进来了，他才茫然地抬起头看向秦冉。 表姐。 没事。秦冉拍拍他的脑袋，木南的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 冉冉。 陈淑兰两只眼睛都模糊了，听到秦冉的声音，她勉强打起了精神。秦冉的目光转向陈淑兰，两只手紧了一下，他伸手抓住了陈淑兰的手。 外婆，我在。 我看到你，看到你就好，能回。 陈淑兰之前还精神奕奕的，现在说一句话喘一口气都觉得困难。陈淑兰大口喘着气，看了秦冉很久，目光又越过他身后，看向门口处斜裹着一路风雪进来的程俊。 程先生，我想跟你单独聊聊。 他撑着自己最后的气力坐起来，看向众人身后的程俊。宁晴自然还记得程俊，但林奇跟林老爷子都没有见过。程俊穿着齐膝的风衣，身材笔挺，容色极盛，举止间看得出金贵，一眼看上去就不是什么普通人。两人都愣了一下。 都出去吧。 陈淑兰的目光看向秦冉，轻声开口。程俊也点了点头，看向他。秦冉闭了闭眼，站起来，转身去了门外。陆兆颖正拿着手机下来，他刚跟江慧联系好，看到这一幕，心中微微发沉，走到秦冉身边。急救室内，程俊坐在之前木南坐着的椅子上，急救室的门被带上。 程先生。 陈淑兰有些颤抖地抬起了手，她看向程俊，那双浑浊的眸子里都是柔和，只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得特别慢。 冉冉冬天的衣服都是你准备的吧？ 声音有些吃力。程俊心更沉了，他十分沉静地点了点头。 那就好。 陈淑兰眼睛闭了闭，有些艰难地笑了。 从这个暑假开始，我就没给他买过一样东西。我坚持不过这个冬天了。原本最不放心的就 是他。现在我放心了。 他抓着程俊的手越发的紧了，他浑浊的眸底终于漾出了一抹笑意。 我有个不情之请。 陈淑兰说到一半喘了一声，才看着程俊继续说下去。程俊稳稳地点头看着陈淑兰。 你说。 陈淑兰看了一眼门外的方向。 冉冉，你能帮我照顾好冉冉吗？ 早在半年前，陈淑兰就知道自己的状态，注意到程俊是从秦冉手受伤那次开始的。这么多年，秦冉桀骜不驯，除了自己的话，没有人能够治得了他。几个月前，他就知道秦冉手机上有几个定时的闹钟，闹钟响了，他虽然会烦躁，但还是会记得吃药。那是陈淑兰第一次知道程俊的存在。后来他病发，是真正第一次见到程俊。程俊低了低眸子，他那双眼睛似乎是寒潭，一眼望不进去底，在陈淑兰的目光下点了点头。陈淑兰终于像是松了一口气，似乎是笑了一下。 我也该走了。 程俊起身开了急救室的门，抿着唇。外面的宁晴等人见门开了，全都涌进去。 妈，医生，医生，你快来！ 里面传来宁晴的哭喊声。外面的医生连忙进去。秦冉抬起头看程俊，程俊微微低头，伸手揽住他的肩膀，轻声开口：“ 进去见见你外婆吧。” 屋内涌进去了一大批人。医生过来看了一番，见宁薇跟宁晴哭得惨，摇了摇头，说陈淑兰的身体细胞被辐射已到极限，今天早上出了一份医学报告，若是能够找到再生酶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 再生酶？ 宁晴几个人都哭得惨，房间里面大概只有林奇跟林老爷子保持了冷静。林奇看向医生，沉声问道： 哪里能弄得到？ 宁晴也偏过了头，紧张地看向医生，哽咽着开口： 医生，求您不管用什么办法。 再生酶是今早医学组织才发出的声明，具体有没有做出来不知道，但就算再生酶出来了，也在顾西池那里。他是医学组织的毕业生，很少人听过他的名字，连 M 国医学组织联合会都很少找到他的人。 林奇跟林老爷子听都没有听过顾西池，但医学组织联合会他们倒是有听过。见医生这么说，也大概明白那位医学组织毕业的学生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了。林奇叹了一声。秦冉看着几乎昏迷过去的陈淑兰，头脑轰鸣着，似乎什么也没想，什么也抓不到。直到听见医生说起了顾西池，他猛地抬头，手有些抖地拿出手机。 对，顾西池。 他手机没有存电话，就一个键一个键地按着，拨通了顾西池的电话，只一声就被接通。秦冉跟程俊他们走的时候，顾西池的再生酶还没有出来。只一声，那边的顾西池就接起来了。 小冉，你情况如何？ 我外婆。 秦冉抓着手机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陈淑兰的方向。他喉咙发紧，一句话没有完整地说出来。 我知道，师兄都跟我说了情况，我还有20分钟，我到医院。 那边的顾西池把手中的医药箱递给江冬夜。 你别担心。 他挂断了电话，又偏头问了江冬夜一句，声音极沉。 车子安排好了吗？ 江冬夜的目光寻找了一下，在机场内看到了一辆黑色的大众车，下巴朝那边点了点。 哦，在那儿，上车吧。 顾西池本来以为车子会在出口呢，没想到在机场内就能看到嚣张地停着那辆车。若是以往，他可能会多问几句，谁这么嚣张？不过，眼下时机不合适。他心里想着秦冉刚刚的声音，坐进车里，有些难受地摸出来一根烟，没有说话，一张好看的脸，情绪也不好。 顾哥，你还不信你的实力啊？ 江冬夜不认识秦冉的外婆，此时大概是这行人中最有理智的一个。依照全世界大佬都希望跟顾西池交好的情况来看，江冬夜觉得有顾西池在，秦冉他的外婆一定没事。 我跟他有过命之交。 顾西池看着车窗外面纷纷扬扬的雪，极淡的眉眼轻蹙着。 就算临近死亡边缘吧，那时候也没看到过他今天这样的状态。 颤抖，恐惧。顾西池低着眉眼吐出一道烟圈，他都不敢把恐惧这两个字跟秦冉联系起来。江冬夜坐在他身边，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动了动。他有些想问顾西池，他跟秦冉那时候是什么情况，什么叫做临近死亡边缘。在魔都的时候，江冬夜跟陆兆颖也都问过秦冉，询问他跟顾西池的事儿。秦冉也只是淡淡地给了他一句生死之交。江冬夜不由也摸出了一根烟，眼眸眯着，究竟是怎么样的生死之交呢？正想着，他手机响了响，是程俊的电话。江冬夜把烟放下，直接接了起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